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包体积优化的上半部分。曾经在15年的时候，我在 VMobile 第一微公众号就写过一篇文章，安卓安装包相关知识汇总，也开源了一个不少同学都使用过的资源混淆工具 AndRisGuard。现在再来看看4年前这篇文章，就像看到了4年前的自己，感触颇多哈。那几年过去了，网上随意一搜都有大量安装包优化的文章，哪还有那么些高深的珍藏秘籍值得分享呢？那时至今日，微信包体积也从当年的 30MB 增长到现在的 100MB 了。我们经常会想，现在 WiFi 这么普遍了，而且 5G 都要来了，包体积优化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它对用户和应用的价值在哪里呢？记得在 2G 的时代，我们每个月只有 30MB 流量，那个时候安装包体积确实至关重要。当时我在做搜狗输入法的时候，我们就严格要求包体积在 5MB 以内。那几年过去了，我们对包体积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在2018年的谷歌 I/O 大会上，谷歌透露了 Google Play 上安装包体积与下载转化率的关系图。从文稿里这张图上来看，大体来说，安装包越小，转化率越高，这个结论依然成立。而包体积对应用的影响主要有下面几点。第一点呢，下载转化率。一个 100MB 的应用，用户即使点了下载，也可能因为网络速度慢突然反悔，所以导致下载失败。但是对于一个 10MB 的应用，用户点了下载之后，在犹豫要不要下的时候已经下载完了。但是正如上图的数据，安装包大小与转化率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10MB 跟 15MB 的可能差距不大，但是 10MB 跟 40MB 的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点呢，推广成本。一般来说，包体积对渠道推广和厂商预装的单价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厂商预装。这主要是因为厂商留给预装应用的总空间是有限的，如果你的包体积非常大，那就会影响厂商预装其他应用。第三点是应用市场。苹果的 App Store 强制超过 150MB 的应用只能使用 WiFi 网络下载， Google Play 要求超过 100MB 的应用只能使用 APK 扩展文件方式上传。由此可见，应用包体积对应用市场的服务器带宽成本还是会有一点压力的。目前成熟的超级 App 越来越多，很多产品也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超级 App， 希望功能可以包罗万象，满足用户的一切需求。但是这样也同样会导致安装包不断变大，其实很多用户只能使用到很少一部分功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QQ、支付宝以及淘宝这几款超级 App 这几年安装包增长的情况，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我记得在15年的时候，为了让微信 6.2 版本小于 30MB， 我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体积从 34MB 降到 29.85MB。 资源混淆工具 AndRisGuard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优化专项中写的。那几年过去了，微信包体积已经涨到 100MB 了，淘宝似乎也不容乐观，相比之下 QQ 和支付宝相对还比较节制。下面我们来看看包体积与应用性能的关系。 React Native 5MB， Flutter 4MB， 浏览器内核 20MB， Chromium 网络库 2MB。 现在第三方开发框架和扩展库越来越多，很多的应用包体积都已经是几十 MB 起步了。那包体积除了转化率的影响，它对我们应用性能还有哪些影响呢？第一，安装时间。文件拷贝、 library 解压、编译 ODEX、 签名校验，特别对于安卓 5.0 和 6.0 系统来说，微信13个 DEX， 光是编译 ODEX 的时间可能就要5分钟。第二，运行内存。在内存优化的时候我们就说过， resource 资源、 library 以及 DEX 类加载，这些都会占用不少的内存。第三， ROM 空间。 100MB 的安装包启动解压之后，有可能就超过 200MB 了，对低端机用户来说也会有很大的压力。在 I/O 优化中我们讨论过，如果闪存空间不足，非常容易出现写入放大的情况。对于大部分一两年前的千元机，淘宝和微信都已经玩不转了，技术短期内被高估，长期会被低估，特别在业务高速发展的时候，性能往往就被排到了后面。包体积对技术人员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指标，我们不能放任它的增长，它对我们还是有不少意义的。比如可以业务梳理，删除无用或者低价值的业务，永远都是最有效的性能优化方式。我们需要经常回顾过去的业务，不能只顾着往前冲，适时的还一些技术债务，还有开发模式升级。如果所有的功能都不能移除，那可能需要倒逼开发模式的转变，更多的采用小程序 H5 这样开发模式。国内很多开发者都非常羡慕海外的应用，因为海外有统一的 Google Play 市场， 它可以根据用户的 ABI、density 和 language 发布，还有在2018年最新推出的 App Bundle。事实上，安装包当中无非就是 DEX、Resource、Assets、Library 以及签名信息这五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对于国内应用来说，还有什么高级秘籍？对于大部分应用来说， DEX 都是包体机中的大头。看一下文稿里表格中的微信、QQ、支付宝和淘宝的数据，他们的 DEX 数量从一个增长到十多个，我们的代码量真的增长了那么多倍吗？而且 DEX 的数量对用户安装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不砍功能的前提下，我们看看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这部分空间。首先是 ProGuard， 10个 ProGuard page 9个坑，特别是各种第三方 SDK，我们需要仔细检查最终合并的 ProGuard 配置文件是不是存在过度 keep 的现象。你可以通过文稿里的方法输出 ProGuard 的最终配置，尤其需要注意各种的 keep。 很多情况下我们只需要 keep 其中的某个包、某个方法或者是类名就可以了。那还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进一步加大混淆力度呢？这时我们可能要向四大组件和 view 下手了。一般来说，应用都会 keep 住四大组件以及 view 的部分方法，这样是为了在代码以及 XML 布局当中可以引用到它们。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非 exported 的四大组件以及 view 混淆，但是需要完成下面几个工作。第一个是 XML 替换，在代码混淆之后，需要同时修改安卓 manifest 以及资源 XML 中的引用的名称。第二个是代码替换，需要便利其他已经混淆好的代码将变量或者方法体中定义的字符串也同时修改。需要注意的是，代码中不能出现经过运算得到的类名，这种情况会导致替换失败。代码替换的方法，我推荐使用 ASM。不熟悉 ASM 的同学也不用着急，后面我会专门讲它的原理和用法。饿了么曾经开源过一个可以实现四大组件和 view 混淆的组件 Mass， 不过似乎已经没再维护了，可供你参考。安卓 Studio 3.0 推出了新编译器 D8 与新混淆工具 R8。目前 D8 已经正式 release， 大约可以减少 3% 的 DEX 体积，但是计划用于取代 ProGuard 的 R8 依然处于实验室阶段，期待它在未来能有更好的表现。第二个秘籍是去掉 debug 信息或者去掉行号。某个应用通过相同的 ProGuard 规则生成一个 debug 包和 release 包，其中 debug 包的大小是 4MB， release 包只有 3.5MB。 既然他们 ProGuard 的混淆与优化的规则是一样的，那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呢？那就是 debug item。 debug item 里面主要包含两种信息，第一个是调试的信息，函数的参数变量和所有的局部变量；第二个是排查问题的信息，所有的指令集行号和原文件行号的对应关系。事实上，在 ProGuard 配置当中，一般我们也会通过文稿里的方式保留行号信息。对于去除 debug info 以及行号信息更详细的分析，推荐你认真看一下支付宝的一篇文章《安卓包大小极致压缩》。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实现既保留行号，但是又可以减少大约 5% 的 DEX 体积。事实上，支付宝参考的是 Facebook 的一个开源编译工具 Redux。Redux 除了没有文档之外，绝对是客户端领域非常硬核的一个开源库，非常值得你去认真研究。Redux 这个库里面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哈，后面我们还会反复讲到。其中去除 debug 信息是通过 strip debug info pass 来完成。下一个秘籍是 DEX 分包。当我们在 Android Studio 查看一个 APK 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下图中19272和40229的区别。关于 DEX 的格式以及各个字段的定义，你可以参考 DEX 文件格式详解这篇文章。为了加深对 DEX 格式的理解，我推荐你使用010 Editor。 Define Classes and Methods 是指真正在这个 DEX 中定义的类以及它们的方法，而 Reference Methods 指的是 Define Methods 以及 Define Methods 引用到的方法。简单来说，就像文稿当中图片所示，如果将 Class A 与 Class B 分别编译到不同的 DEX 中，对于 Method A 调用了 Method B，所以在 classes2.dex 中也需要加上 method b 的 ID。 因为跨 dex 调用造成的这些冗余信息，它对我们 dex 的大小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一个是 method ID 报表，我们都知道每个 dex 的 method ID 需要小于 65536， 因为 method ID 的大量冗余导致每个 dex 真正可以放的 class 变少，这是造成最终编译的 dex 数量增多。另一个是信息冗余， 因为我们需要记录跨 DEX 调用的方法的详细信息，所以在 classes 2.dex 我们还需要记录 class B 以及 method B 的定义，造成几部分信息的冗余。事实上，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个 DEX 信息有效率的指标，希望保证 DEX 有效率应该在 80% 以上。同时，为了进一步减少 DEX 的数量，我们希望每个 DEX 的方法数都是满的，即分配了 65,536 个方法。那如何实现 DEX 信息有效率提升呢？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将有调用关系的类和方法分配到同一个 DEX 中，即减少跨 DEX 的调用的情况。但是由于类的调用关系非常复杂，我们不太可能可以计算出最优解，只能得到局部的最优解。为了提高 DEX 信息有效率，我在微信时曾参与写过一个依赖分析的工具 Builder， 但在微信最新的 7.0 版本，你可以看到上面表中 DEX 的数量和大小都增大了很多，这是因为他们不小心把这个工具搞失效了。 DEX 数量的增多对于 Tinker 热修复时间、用户安装时间都有很大影响。如果把这个问题修复，微信 7.0 版本的 DEX 数量应该可以从13个降到6个左右，包体积可以减少 10MB 左右。但是我在研究 Redux 的时候，发现它也提供了这个优化，而且实现的比微信的更好。 Redux 在分析类调用关系后，使用的是贪心算法计算局部最优值，具体算法可以查看文稿里的链接。为什么我们不能计算到最优解？因为我们需要在编译速度和效果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在 Redux 中使用这个优化的配置，请点击文稿来查看。那么通过 DEX 分包可以对包体积优化多少呢？因为安卓默认的分包方式做得实在不好，如果你的应用有四个以上的 DEX， 我相信这个优化至少有 10% 的效果。下一个秘籍是 DEX 压缩。我曾经在逆向 Facebook 的 APP 时惊奇地发现，它怎么可能只有一个700多 KB 的 DEX？ Google Play 是不允许动态下发代码的，那它的代码都放到哪里了呢？事实上 Facebook App 的 classes.dex 只是一个壳，真正的代码都放到 assets 下面，他们把所有的 DEX 都合并成一个 XZS 文件，并通过 XZ 压缩。 XZ 压缩算法和 7zip 一样，内部使用的都是 LZMA 算法。对于 DEX 格式来说， XZ 的压缩率可以比 zip 高 30% 左右，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套方案似乎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首次启动解压，应用首次启动的时候需要将 XZS 文件解压缩，根据文稿里图中的配置信息应该一共有11个 DEX。 Facebook 使用多线程解压的方式，这个耗时在高端机是几百毫秒左右，在低端机可能需要3到5秒。这里为什么不采用 Z standard 的呢？主要是压缩率与解压速度的权衡。第二个问题是 ODEX 文件生成，前面我就讲过，当 DEX 非常多的时候会增加应用的安装时间，对于 Facebook 这个做法，首次生成 ODEX 的时间可能就会达到分钟级别。 Facebook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用了 Redux 另外一个超级硬核的方法，那就是 Oatmeal。 Oatmeal 的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根据 ODEX 文件的格式自己生成一个 ODEX 文件，它生成的结果跟解释执行的 ODEX 一样，内部是没有机器码的。如文稿当中图所示，对于正常的流程，我们需要 fork 进程来生成 DEX to OAT， 这个耗时一般都比较大。通过 Oatmeal， 我们直接在本进程生成 ODEX 文件。一个 10MB 的 DEX， 如果在安卓 5.0 生成一个 ODEX 的耗时大约在10秒以上，在安卓 8.0 使用 Speed 模式大约在1秒左右，而通过 Oatmeal 这个耗时大约在100毫秒左右。我一直都很想把 Oatmeal 引入进 Tinker， 但是比较担心兼容性的问题，因为每个版本 ODEX 格式都有一些差异， Oatmeal 是需要分版本适配的。现在音视频、美颜、 AI、 VR 这些功能在应用越来越普遍，但这些库一般都是使用 C 或者 C++ 写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APK 中 Native Library 的体积越来越大了。对于 Native Library， 传统的优化方法可能是去除 debug 信息，使用 C++、 Shared 这些。那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优化方法呢？第一个方法是 Library 压缩。跟 DEX 压缩一样， Library 优化最有效果的方法也是使用 XZ 或者 7zip 压缩。在默认的 label 目录，我们只需要加载少数启动过程相关的 library， 其他的 library 我们都在首次启动时解压。对于 library 格式来说，压缩率同样可以比 zip 高 30% 左右，效果十分惊人。 Facebook 有一个 so 加载的开源库 so loader， 它可以 跟这套方案配合使用。和 DEX 压缩一样，压缩方案的主要缺点在于首次启动的时间，毕竟对于低端机来说，多线程的意义并不大，因此我们要在包体积和用户体验之间做好平衡。第二个方法是 library 合并与裁剪。对于 native library， Facebook 中的编译构建工具 Bark 也有两个比较硬核的高科技，当然在官方文档当中是完全找不到的，他们都隐藏在源码当中。关于 library 合并，在安卓 4.3 之前，进程加载的 library 数量是有限制的，在编译过程我们可以自动将部分 library 合并成一个，具体思路你可以参考文稿链接的文章以及 demo。 关于 library 裁剪，Bark 里面有一个 Relinker 的功能，原理就是分析代码中 GNI 方法以及不同 library 的方法调用，找到没有无用的导出 symbol， 将它们删掉。这个方法相当于实现了 library 的 ProGuard Shrinking 的功能。关于包体积，如果一直放任不管，几个版本之后就会给你很大的惊喜。我了解到一些应用对包体积卡得很紧，任何超过 100KB 的功能都需要审批。对于包体积的监控，我通常有下面几种。第一种，大小监控，这个非常好理解哈，每个版本跟上一个版本包体积的对比情况，如果某个版本体积增长过大，需要分析具体原因，是否有优化空间。第二种，依赖监控，每一版本我们都需要监控依赖，这里包括新增 JAR 以及 AAR 依赖，这是因为很多开发者非常不细心，经常会不小心把一些超大的开源库引进来。第三种，规则监控，如果发现某个版本包体积增长很大，我们需要分析原因，规则监控也就是将包体积的监控抽象为规则，例如无用资源、大文件、重复文件、R 文件等等。比如我在微信的时候使用 APK Checker 实现包体积的规则监控。包体积的监控最好可以实现自动化与平台化，作为一个发布流程的其中一个环节，不然通过人工的方式很难持续坚持下去。最后小结一下，今天我们一起分析了实现难度比较大的包体积优化方法，可能有人会想，这些方法实现难度那么大，真的有价值吗？根据我的理解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移动优化的深水区，网上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也就是说，简单的方法我们都掌握了，而且也都已经在做了，需要考虑接下来应该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静下心来，学会思考与钻研，再往底层走走。我们需要去研究 APK 的文件格式，进一步还要研究内部 DEX、Library 以及 Resource 的文件格式，同时思考整个编译流程，才能找到那些可以突破的地方。在实现 UnRisGuard 的时候，我就对 Resource.ARSC 格式以及安卓加载资源的流程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那几年过去了，对于资源优化有哪些新的秘籍呢？我卖个关子，下一期我们再来讨论资源优化这个主题。从 Bark 和 Redex 看出来， Facebook 比国内的研究要真的高深很多，希望他们可以补充一些文档，让我们学起来更轻松一些。那今天的课后作业是，你的应用会关注包体积吗？你做过哪些包体积优化的工作？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跟同学们来分享呢？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今天的练习 sample 是尝试使用 Redex 这个项目来优化我们应用的包体积，主要有下面几个小任务。第一， strip debug info。第二，分包优化。第三， oatmeal 优化。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